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9集，放逐。谭太火这一声像是捅了马蜂窝，还没有避闪，就被弹出的弯刀削掉了发髻，无法哗的散开，断了一大截，中间险些秃掉。 日的！ 唐太武抓起把短发， 里通外合，真正卖国的杂种在这里。 雨珠随着刀锋飞溅而起，无数军士横刀撞上去，在通道内比着相互的铠甲，卯足劲儿前突。杂军们极少数带着弯刀，这兵器太醒目，他们更多的人选择在佩刀侧旁带棱刺。 城门已破， 沈泽川当机立断，啪的收起折扇， 告诉沈威，去都内藏着边杀人，我们不进也得进。 费胜不敢耽搁，扔掉锐剑，在翻身上马的同时，对下属指向来路，喊道：“ 传府军令！” 藏玉带着学生还没有回到去都城内，就见前方有人策马疾行，冲入营地，朝着军帐高喊着：“ 去都内藏边杀骑兵，万人性命皆在瞬息之间，高仲雄听命！” 高仲雄猛然推开杂乱的纸张，握起了笔，在暴雨声中蘸着墨，静气凝神。 天助夫君！ 雅文与临窗咳嗽，在青川里撑着身体，对高仲雄说：“ 去都此举，无异于自戕，身为国贼之名，今日可以弹冠让贤了。身为夫君是要你告诉天下人，内患在去都。” 蝎子来得太妙了，就像先前贸然动兵的少成璧一样，给了沈泽川足够的理由。守备军攻入城内不能杀生，想要摆平数万杂军很是棘手，可是这些杂军一旦变成了蝎子，就是外敌。 外敌当前，国门已破，有道之主策马而来，这是天命。 杨文玉掩住口，在咳声里呛了几回，最终扶着床沿勉强笑出声。 齐州朝局身不由己，太傅了得，封权这把弑君刀我们接稳了。 他抬起潮湿的眼眸看着大雨，沙哑地说：“ 薛延卿败了。” 薛秀卓在暴雨里胜一局，杀掉了齐慧莲，驱赶了姚文玉，逼死了海良仪，可他也同样受制于棋子。陆广白反叛，萧迟也归群，沈泽川定伯，所谓的算无一策皆是假象，他是被自己逼到了绝处。他费尽心思找蝎子，岂料蝎子就在他身边。齐慧莲在阴沟里翻过船，风泉不明白，聪明人绝不会重蹈覆辙。太子败在了叛徒身上，齐慧莲断然不会让沈泽川再败在内鬼身上。东宫辽属那么多，齐慧莲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少乔两家？因为太愧疚了。比起从始至终都在为了东宫倾尽全力的其他人，少成璧就是那个死结。他隶属兵部，没有做过坏事，只是因为太重感情乱了公司。他为了保全乔氏委曲求全，但是乔康海仍然死了。他背叛了东宫旧主，却没有救回任何人，连同自己的儿子都丢了。这仅仅是个开始，中博兵败案爆发的那一刻，少成璧就画地为牢，成为了良心这两个字永生永世的囚徒。这笔血债超过了少成璧的一切私情，为此他们戳瞎自己的眼睛，要坏自己的嗓子，再送出自己的儿子。他跪在佛像前痛哭，可是齐慧莲不用的，这是齐慧莲最狠也最高明的地方。太傅活着没有用过少成璧， 他死了，每过一日，无用的邵成璧就痛苦一分。邵成璧被这份痛苦和愧疚鞭策着，他也同样鞭策着风泉。风泉在缝隙里残喘，不论他究竟是谁的妻子，齐慧莲都敢把他的枷锁堵在父亲两个字上。邵成璧就是风泉的锁，不管死活。风泉在跟邵成璧诀别的那一刻，剃刀都抵在了邵成璧的颈边，却没有下去手。薛修卓把人当作棋子，齐慧莲把棋子当作人。他在昭罪寺教导沈德川制衡拳术，所有弱点都拿捏在情字上。沈德川睁开眼，看见了正东门的尽头，雨雪如帘，旧景模糊，齐慧莲的身影似乎还站在那里。他高举着双臂，拉扯着锁链，在最后的仰头呐喊里不肯回头看沈德川一眼。兰州啊，不要怕， 兰州，走吧，别回首了，先生替你扛住那四万冤魂，你不要怕，你 沈德川闭上眼，再睁开，风踏双衣猛然前奔，袖袍在霜雪的扑打里荡开，带动两侧的疾风，他就像阴云里即将归桥的寒风，势必要在此刻捅穿天地。得道者，天经地义。暴雷仿佛是贴着头皮炸响，罗木已经失去了对杂军的控制，他在乱军里仓皇后退，对朝臣们喊道：“ 军变了！” 雨雪迷眼，薛修卓站不稳，他与一众朝臣站在城墙上，看沈泽川匹马当先，守备军士气高涨，追随那白衣前进，势不可挡。南侧门的禁军与督军相遇，他们对于曲渡的巷道走向比督军更了解，再次巷战绝无敌手。血喷溅的墙壁，酒旗杂摊跟着厮杀翻滚在地。沈泽川驱马进入通道，就如同他所想的那般，从正面踏开了曲渡的大门。侧旁的费生高举中国旗，守备军冒着枪头箭雨纷纷过境。 破了！ 太玄门前传出一声凄厉的哭喊，接着数千学子在飞奔的冰碴子里齐声大哭。孔丘蹒跚前行，扶着墙垛哭道：“ 大周百年国祚呀！” 菩提山巅的铜钟咣当撞响，悠长的钟声荡起风浪，惊飞层云重叠间的鸟雀。城门轰然倒下，无数檄文翻飞在空中。薛秀卓两颊湿冷，他仰头看着阴云，一直以来施加于两肩的重担，随着城门的倒塌一并灰飞烟灭。他抬手抹掉面颊的雨水，听见了四起的啼哭声。到头了。薛秀卓的眼眸宛如死寂的潭水，他沉默地扔掉了腰牌，那镌刻着李氏金徽的腰牌掉在地上，被经过的马蹄踏断，分跌在泥洼里。谭太虎顶着弯刀把对方推得向后退，脚步凌乱，他猛地抡刀斜劈，刃口蹭着弯刀将对方的手指削断。谭太虎踹翻对方，挥刀为沈德川破开血路，声嘶力竭：“ 杀敌！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